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我按照胖老大的旨意，终于找到了茱莉亚。他惊恐地问我，你要把我交给胖老大？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胖老大只想追回他的钱。茱莉亚说，你不是在骗我吧？我在他那儿工作了很久，我知道他的想法，他想要我的命。我悲伤地摇摇头，你真会幻想啊。你不打算把我交给胖老大？是的。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放我走？为什么不呢？我说，不过我要忠告你，不要回原来的那个城市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茱莉亚小姐，别问那么多了。她说， 好吧，不过我不明白。 我咳嗽了一声，哼，你从哪儿来呀？我的意思是，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佛罗里达州。 在那儿有亲戚吗？ 有。 哦，如果你愿意听我的劝告的话，你就回到你的家乡去，找个办公室秘书干干，别再动老板的东西，你明白吗？ 明白。 好。我拉开了旅行袋，看了看里面，钱全在这儿吗？ 茱莉亚说，全在，只是少了200块，我用掉了。 我从袋子里拿出300元，放在他身边的床上。我说，这些够你坐飞机回佛罗里达了吧？ 他张大了嘴巴，然后又闭上，一脸的迷惘。 我拉上袋子的拉链，夹在了腋下，向门口走去。到门口的时候，我转过身对他说，向你的家人问好。他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我乘出租车直奔火车站，搭5点钟的火车回到普什顿火车站，领回了我放在那里的汽车，匆匆吃过晚饭赶回城市。我在游乐场办公室找到了胖老大，这回他穿着淡紫色的西装。阿二也在那儿，和平常一样一脸的不耐烦。伍德和咪咪不在。走进办公室，我把旅行袋扔在了胖老大的面前。他惊讶地问，哎，这是什么？我说，你的钱。他眨着眼，摸了摸鼻子，愣了一会儿才弄明白。 我的50000块？ 我说，不完全正确，40000元左右。那么另外那1万呢？那个妞拿去了。他去哪儿了？现在已经到欧洲了。 欧洲？ 胖老大火了。夏洛克，你最好赶快给我解释一下。 好。 我通过波士顿的联络人很容易的就找到了茱莉亚。我到了他的住所，想确定他仍然还住在那儿。 是吗？ 可是他已经走了，很匆忙地走的。 他一定知道我们在追他，他没有时间收拾零星的东西，所以我到达的时候，在他房间找到了一把汽车站存物间的钥匙。我到了汽车站，发现了这个装有4万元的袋子，显然另1万元他带在了身上。很好，可是他人呢？我说，我正要告诉您，我要当地联络人去查一下。他们了解到，同一天下午，他乘飞机离开了波士顿，他乘坐的是国际航班直飞伦敦，英国的伦敦。是的，他一拳砸在了办公桌上。夏洛克，你他妈真该死！他吼道，他带走了我的1万元呢。我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乘飞机去追，试着找找他。不过我无法做出保证，欧洲很大，只能说是试试。胖老大凝视着我，慢慢的点点头。是啊，如果我再雇佣你妇女费用的话，你可以乘飞机到那儿，对不对？我说，不全是那样，这是他第二次躲过我，所以我要自费到欧洲去找他。毕竟除了使你高兴之外，我还要维持我的信誉。胖老大没有料到这一招，他问，你会那么做吗？神情语气都带着不解。我说，那是我起码应该做到的。他带着赞许的神情说，你这个人真是死心眼儿，夏洛克，我原来把你看扁了，我以为你是一个狡猾的人。我装出很愤慨的样子。庞老大咬了咬嘴唇，想了一会儿，他说，实际上你为我做得很不错了，你给我带回了4万元，天知道你完全可以说那个妞全卷跑了，而把那些钱占为己有。我说，胖老大，你真让我伤心。当然我可以吞下那49500元，不过你知道贪婪的下场都不好，何况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此外，我喜欢生活简单愉快，我不知道如何去花49500元。当然，我一直也很想到欧洲度个假，然后我在心里迅速地盘算一下。第一次找到茱莉亚的1500元，加上第二次的1500元，再加上旅行袋里少给胖老大的9500元，一共是12500元，够一个人在国外舒舒服服的玩乐一阵子了。听说法国南部的里维耶拉这个季节最美不过了。我意识到胖老大在说话，你知道，夏洛克，我喜欢你。也许你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再做些交易。我偶尔要用用像你这样的人。我强迫自己做出一副正直的表情。嗯，我希望如此。庞老大说，是啊，你很不错呀。大部分私人侦探都是无赖，但是你不是。你知道，你有其他无赖所没有的东西。我问，是什么呢？道德。庞老大说，现在的人很难找得到有道德的了。我忍不住地笑着说，真的吗？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小村怪妇。高蒙是个很小的村子，村上只有53个人、12匹马、9辆小货车，没有汽车，除非你想把老约翰那部1955年的福特汽车算上。实际上那辆车从1963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发动过。村上的每一户人家都务农，其实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做，除非你想经营加油站，可是加油站也属于威廉了，他在业余时间经营。或者你想当村子里的牧师，但是这个职位已经由罗德士兼了将近12年了。村民们买日用品都到42英里外的 L 镇，并不是村民需要多少额外的食物，因为村上8户人家全部务农，每隔一周的周六，他们都会集合在科比家的大院子里，可以互相交换他们的产品。每个家庭互相交换需要的食物，比如10磅的洋葱直接交换10磅的马铃薯，8加仑容器的红萝卜换3加仑的牛奶，2只鸡换8加仑容器的玉米。高蒙村有一条狭窄的路，沿着路走大约4英里，可以到达一幢小小的白色木屋。那幢木屋已经空了20多年了。房子最后一任主人叫安娜，村里人把她称作女巫。她在22年前由于年迈死去。只要认识这位老妇人的人都不会很快地忘记他。安娜唯一的亲戚住在另外一个州，从来没有使用过那幢木屋。假如哪个人对这幢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以相当便宜的价钱买下来。可是22年来，有很多年轻夫妇想自立门户，单独住幢小屋，但是本地的居民没有一位想住老女巫的那幢房子。村民们认为那房子闹鬼。但是有一天，一位陌生人出现在 L 镇，他自称来自州北100英里的克雷堡，他正在找一幢僻静的小屋。这个名叫乔治的男人走遍了 L 镇的房地产中介公司，最后来到高蒙村唯一的房地产公司。霍氏房地产公司是由霍特个人经营的，他既是老板又兼职员。这一天，当他向客人逐项说明他这个小公司的诚实与公正时，乔治先生打断了他，希望他办事效率高一些。乔治说他很忙，他是个律师，在克莱堡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现在吧，让我看一看我是不是把事情说明白了。霍特说着心里有点迷惑，他不常有顾客登门，他希望再用10分钟来说明。你正在找一幢小屋，一个房间就可以，不要有人吵，租买均可。乔治先生，我可不可以大胆的冒昧的问一句，为什么一位年轻人 你看来不会超过30岁，要单独的住在一幢屋子里呢。第一，霍特先生，我33岁，所以你是看走了眼。第二，我从没有说我自己要住一幢房子，这些事本来与你无关。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我是想找一个安静清雅的房子给我姑妈住。我姑妈年纪大，又有风湿关节炎，我要她静享余年。她不喜欢人们的打扰或是人们的怜悯。现在我似乎是在跟你浪费时间。不不不不，等一等，乔治先生，我认为我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介绍给你。3个星期之后，高蒙村外的小木屋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只等着乔治的姑妈来住了。乔治亲自来打扫、修理、油漆。有一天，他开着一辆租来的小货车来到木屋，卸下了一个老式的炉子、一个小冰箱、一张床和几个小箱子。3天之后，他又开了一部绿色的轿车回来，后面塞了好几袋杂货。他的一举一动，高蒙村的村民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霍特知道有关乔治的事，那么全村的人都会知道。因为霍特的二儿子和威廉的小女儿相好，霍特家的人是不可能守口如瓶的。村子里唯一的一条道路弯弯曲曲，经过8户人家，外加加油站和教堂，这也是安娜木屋进出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高蒙村的居民都知道乔治的来和去。他们估计乔治先生留下杂货之后会返回州北去接他的姑妈。村民们还从装杂货的纸袋上的图案知道他的杂货是在埃洛镇的温森特开的超级市场购买的。那是埃洛镇唯一的超市，村民都在那儿购物，所以大家都知道。总之，除了杂货袋之外，高蒙村的村民们还留心注意乔治开来的绿色小汽车，想看看坐在车中的老姑妈。然而从来没有人看见，至少白天是没有人见过。乔治开车回北部大约1个星期以后，村民又看见他，可是看见的是他朝北行驶。每个人都猜想，这对孤侄一定是在某个晚上村民都熟睡的时候搬来的。格拉夫家42岁的孪生姐妹决定带一块腌肉、一个烤饼和一些腌制的食品到木屋去欢迎这位高蒙村第54位居民，事实上应该是第55位，因为可怜的洛林小姐在6天前生下了第11个孩子。这对孪生老姐妹怎么也弄不明白，洛林没有丈夫是如何生出孩子的呢？当格拉夫姐妹驱车前往木屋的时候，正是中午。他们布下小货车，各携带了一些自制的东西，刚要踏上石砌的小路，一阵低低的狗吠声使他们停下了脚步。原来木屋外用链子拴着一条很瘦的、看起来非常饥饿的牧羊犬。他们姐妹没敢留下来试试狗的威力。 这两位老小姐被吓坏之后，半小时不到，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木屋有一条凶猛的看家狗。当各户年长的人在猜测，乔治和他姑妈养狗用来干什么呢？村子里的三个小孩子已经出发到安娜的木屋，他们要亲自瞧瞧牧羊犬长得什么样子，因为纯种狗他们只在图片上见过。那三个孩子叫罗切特、贝克德和罗琳小姐家的巴克，他们都是十二三岁，都很好奇。他们爬到了贝克德家的骡子身上，骑了4英里路。他们把骡子拴在了距木屋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潜进了木屋的院子，尽量不惊扰那只牧羊犬。牧羊犬躺在一棵老榆树的树荫下，不错，它是最凶狠残暴的狗，甚至连睡觉的神情都很难看。一个男孩大声地说，假如它不这么瘦的话，它一定是一只非常漂亮的狗。他的声音吵醒了那只狗，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尖叫之前，狗已经在铁链的末端。他吓坏了三个孩子，当他们慌慌张张朝拴骡子的地方跑过去的时候，他们都感谢幸运之神，幸亏他们没有多往前走近2英尺。从那一天起，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对木屋的神秘老妇人有兴趣，也不敢有兴趣了。他们都希望他和那个会吃人的狗快乐地相处。以后的几个月里，乔治每星期穿过村子，带着埃尔镇超市的那种杂货袋来探望他的姑妈，这成了例行公事，就像每星期天早上到教堂做礼拜一样的平静。就像3年多前他住进高蒙村一样，乔治的姑妈在一个夜晚悄悄地离开了，和以前一样，没有人看见他。不过他们看见乔治先生开车进村子，稍晚又出去了，用的是和3年前租来的同型号的小货车。为什么呢？这位老妇人原先说来木屋度余生的，怎么现在又离去了呢？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人可以查出，也没有人真正的关心。看看这个，弗莱尔。L 镇超级市场的老板温森特对着伙计说，报纸上说克雷堡有个人一夜间成了百万富翁。售货员似乎不太相信，露出了怀疑的表情。真的？温森特继续地说，好像这个人，哎，让我再看看。他叫乔治。乔治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太太，真正有钱的富婆。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乔治签了一张字据，说假如他们离婚，乔治得不到他太太的钱，假如他太太比乔治先死亡的话，那么钱全归和他前夫一起生活的儿子。弗莱尔，你听懂了没有？好，现在报道上说了，3年多以前，这位富有的妇人失踪了。她的丈夫说她有了外遇，可能跑去与情妇同居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锁匠的一天。这一天在特里怀特的生命中可以算是比较快乐的一天，虽然如此但也不能说是最快乐的，因为怀特天生就不是快乐的人，他生性小心谨慎，做事昧良心，而且贪得无厌，一有利益一定抓住不放。就是因为这最后一点，他最近弄到了一个情妇，这位情妇年轻的可以做他的女儿，至于容貌嘛，说得上是美丽可爱，起码够吸引上达的男士。怀特长得并不英俊，应该说离英俊的距离还很远，他削尖缩腮，厚厚的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总是湿漉漉的，一张没有血色的嘴很少微笑，如果有的话也是狡猾的笑。对于这张脸，有位顾客曾经说过，没有人会相信他多久，而那张脸本身也不相信任何人。因此怀特之所以能够占有雷切尔，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是因为他的钞票。这天早晨想到万能的钱时，怀特狡猾地笑了，想到多年来秘密积攒下来的钱，他的笑又变得古怪了。表面上怀特是个锁匠，当然他还做些别的事，一些合法的事，诸如出租房屋、买卖股票、放高利贷等等，但是他的这份家当都是从当锁匠挣来的。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到现在53岁了，一直都守着这份老本行。他在高街上有一个小小的门面，右边是一家破落的小店，经营油漆和壁纸，左边是一家生意不怎么兴隆的熟肉店，这是城中的一个没落地区，像挂在锁匠门前肮脏门帘上面的招牌一样饱经风霜。那招牌是31年前创业时做的，一直沿用至今，整个城市中只有5家锁店是登上电话簿的，怀特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虽然店铺的地理位置不好，却有固定的老主顾。这天上午7点，他像往常一样腋下夹着报纸来到了他的店铺，他推开前门走进店里，随手又锁上了门。他来到后面阴暗的小办公室里，打开落地灯，灯光从球形状的白色灯泡里射出来，照出一张有爪形角的圆桌 和两把配套的摇摇欲坠的椅子，椅子上铺着深色的漆皮垫子，从一个破洞里露出了塞在里面的草。在这些东西的下面是一块沾满了咖啡和食物的破地毯。特里怀特把帽子和报纸放在了桌子上，走到一个小水槽前，他取出一只搪瓷盘子和一个塑料杯，在水龙头下面洗干净，然后接了一锅水放在电炉上。他打开电炉以后回到了桌边，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小心地坐下来。几分钟之内他就可以冲咖啡喝了。正当他要打开报纸的时候，前面传来了敲门声。特里叹了口气走到前面，屋门外站着一位年轻人，只有头部露在了挂了半截的门帘上面。特里没有开门，他开门的时间是8点整。他对着外面的人耸耸肩，指指墙上的钟。年轻人似乎很着急，拼命地推门。特里又耸耸肩，转身就走。年轻人开始使劲地敲打玻璃。这时候，任何店主也许都会打电话叫警察，但是特里从来不叫警察。他站了几秒钟，听了听窗户上的声音，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开开门以后，他冷冷地问：“什么事儿？不能等到8点。”年轻人回答说：“老人家，我有急事儿。”知道，年轻人什么事儿都是急匆匆的。特里心里头暗想着，他们总是鲁莽冲动，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雷切尔就是这样，不过幸亏雷切尔遇上了他。好吧，年轻人，告诉我，你有什么急事儿？说完了，我好去喝咖啡。年轻人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了一条手帕，小心地放在了玻璃柜上。打开以后，里面是一块旅馆用的小肥皂。这个，他问道，够清楚吗？特里眨了眨眼睛。我今天早晨已经洗过澡了。嘿嘿，老人家，你看都不看呀，你仔细瞧瞧。特里弯下了腰，鼻尖儿距肥皂不到2英寸。年轻人问：“你看到那印子没有？”特里点了点头。肥皂上是一把钥匙的模子。他从凹陷和刻痕上看出，那是典型的耶鲁牌桶形钥匙，第一和第三齿比其他的长一点。这种钥匙通常是住宅和公寓房子大门用的。年轻人拍了拍特里的肩头问道：“够清楚吗？”特里直起身子说：“清楚的够干什么呢？照样子再打一把呀。”“那要看情况。”“什么情况？”“你找的人的技术。”“不是钱？”“不是钱，因为钥匙本身的打造费用并不高。”“多少？”“只要10美元。”“10美元？老人家，你简直是在敲竹杠啊。一把这样的钥匙顶多2块钱，而且到处都可以打好。” 特里不耐烦地说，那你到别处去打就好了。 哎，5块怎么样？10块。你真逼得我没办法。 年轻人，是你自己逼自己，不是我。 好吧，10块就10块。哎，多长时间可以打好？ 中午。 不能早点？ 不能。 别走。 特里说着走到柜台后面，拿出一张卡片，写下姓名和住址，我给你开一张预付10块的收据。 你太不相信人了。 嗯，我相信上帝。 特里回到他阴暗的办公室，冲好咖啡以后坐下来看报纸。最吸引他的新闻是一则盗窃案。一位实业家和他的妻子参加音乐会回来的时候，发现家中价值10万元的珠宝被盗了。他们出门这段时间，家里只有一位女仆，她睡在2楼，屋里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的痕迹，所有能进入屋子的门窗全都好好的锁。这对夫妻回家的时候是用自己的钥匙打开车库，通过地下室进屋的。报道说警方正在调查。8点整，他开门营业。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门插解开而已。20分钟以后，第一位顾客上门了。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手中拿着一把汽车钥匙，说是打不开车门。特里卖给她一管石墨，并告诉她用法，然后打发她走了。不到9点钟，电话铃响了。特里伸手到柜台下面接电话。 怀特锁店？ 啊，是。 是特里·怀特吗？ 啊，是我。 哦， 我是戈登·特里，一切顺利。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应该分些利润给你呀。 嗯，不，赃物我不碰，把钥匙寄还我就行。 已经寄出了，现在再来一把钥匙怎么样？ 几个月以后吧。你应该休息一下，那样会长寿一些，别太急。 好，那就几个月以后吧， 打电话就行了，人别来。 10点钟，特里来到隔壁的饮食店，买了柠檬茶和一块樱桃饼。当他在后面房间里吃完了点心，又一位顾客走了进来。忙活了一阵以后，他瞄了一眼挂钟，11点17分。接下来干些什么呢？ 哦，对了，早晨那个年轻人的钥匙。他找出了那人留下的肥皂和资料卡。那个人叫乔治·杜邦，住在首都大道1444号，没有电话。特里从玻璃板下面拿出了一张最新的地图，在上面查找这个地址。1444号是一家纪念碑公司。中午，这位杜邦出现了，和早晨一样。他仍然显得很紧张。他睁大了眼睛问道， 准备好了吗？ 特里默默地将按肥皂模子打出来的钥匙递了过去。他打了2把，自己留了1把。 老人家，肥皂呢？ 哦，我用来洗手了。 嗯， 你真是个聪明的老头。嗯，就像是首都大道上的纪念碑一样，我认为沉默是金。杜邦摇了摇头，离开了店铺。特里从桌子旁边的一台小型压力机那儿取回了肥皂，连同那把多打的钥匙一起放进了他的资料柜。他总觉得按杜邦那块肥皂做出的钥匙有点儿……哎，这时电话铃响了，特里拿起了电话。 哎，我是丘比， 一个大嗓门说道。啊，是丘比先生。一个叫鲍勃·巴林的人，在瓦尔登湖那儿有一幢别墅。哎，你知道我是说谁吗？ 啊，当然，我早料到你知道。听说你曾为他做过事儿。 是的，丘比先生，帮他做过事儿又怎么样？ 啊，我问你啊。有没有他床库的钥匙？ 可能有，好极了。哎，我想租用24小时。 是一级租啊，还是二级租的？ 哎，特里，你开什么玩笑啊？ 啊，不，一点也不开玩笑。 丘比先生，过去你向我租东西一直是二级租金，也就是1天100美元，对不对？ 啊，我洗耳恭听。 你租一把钥匙，只不过去开一扇门，锁一打开，你便可以为所欲为，要什么就拿什么，那些我不管。但是去开一个船库，我很怀疑。丘比先生，你要一条船干什么呀？是去钓鱼吗？ 大嗓门发出了一阵大笑，但是丝毫没有笑意。他说，如果我只是想修理一个朋友的船，好让他在用的时候。 丘比先生，我对细节不感兴趣。一级租金你觉得怎么样？ 一级租金？一级的租金是多少？ 啊，500美元。 很公平了，1小时内我就把钱给你寄出去。 我会把钥匙寄到你平常的那个地址。挂上电话以后，他心里想，这一天的收获已经不错了，何况才过了半天。他要买一瓶酒，到雷切尔的公寓去吃晚饭，一瓶酒，也许还带上一些花。这是他第二次去看他，还是应该带点东西，使他觉得他比上次要好。特里不得不承认，他第一次去他那儿的时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特里的行为就像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可是这年头，谁能相信谁呢？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相信一个男人，可是永远不能相信一个女人，尤其是像雷切尔那样美丽的女人。在她生下一个不明来历的孩子之后，连她的亲生父母都不再理睬她，这样的女人，你能相信她吗？特里雇佣的那个收租人可能占过她的便宜，否则为什么他3个月没有交房租，而他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当这个消息传到了特里的耳朵里，他决定亲自出马了。他来到了那个贫民窟，看到了雷切尔 真实的处境，听到了他的遭遇，然后特里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没有结婚，年纪大了，难免有些寂寞。他攒了些钱，在康利特大道上有幢高级的公寓。雷切尔愿意不愿意单独的住在那儿呢？偶尔接待一个孤独男人的拜访。好，既然这样，那么有些条件，绝不向任何人提起特里的名字，明天就搬家，不准留下新住处的地址，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因为特里会给他买最好的，不准他再见过去的任何朋友，特别是年轻的，当然更不能见那个让他怀孕的流氓，要对特里忠心耿耿，百依百顺，能做到吗？婴儿，你要的是那个婴儿，好，可以，但有条件，先照刚才所说的那样表现表现，一个月以后我们再谈婴儿，来亲一下。不行，雷切尔，你真固执，20年来我还没有吻过任何人。想到这儿，他发现自己来到了电话机旁，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给他打个电话，但是很快就冷静下来了。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今天晚上就见面了，而且可以带着酒，可以把酒言欢。他站起身，毫无目的地在店里踱来踱去，忽然他的视线落在了那块粉红色的肥皂上，潜意识里的某种想法让他吃了一惊，他拿起了肥皂又放下，然后摘下了眼镜，慢慢的开始擦干净以后，再小心地放到了鼻梁上。他左手拿起了肥皂，右手伸进了裤口袋，慢吞吞的，几乎是不情愿地掏出了一串钥匙。他一把一把地看着，一直看到第八把。他仔细地打量着这把钥匙，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肥皂上。钥匙与印模完全相符，他将多打的那把钥匙拿出来，仔细地比着，脸越来越阴沉。最后他来到了电话旁，给雷切尔5天前搬进去的公寓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他担心拨错了电话号码，放下了电话重拨，还是没有人接。无奈之中，他拨通了公寓管理员的电话。拉里，特里说，拉里，告诉我，今天下午的电视节目怎么样啊？啊，怀特先生，什么？啊，我刚刚进来拿一把钳子。钳子？你的那双眼睛是干什么用的？我不是告诉你要留心雷切尔小姐的一举一动吗？啊，是啊，啊，我是留心的。那么为什么还有年轻人去找他呢？他搬进去不到5天，怎么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啊，怀特先生，这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我本来打算晚些时候向您报告的，啊，昨天下午4点过后，有一个年轻人 来按了他的门铃。当然，就像您安排的那样，我的门铃也响了，所以我便上楼去看看怎么回事。他是一个黑发男人，大约6英尺高。我知道他的长相。总之小姐不让他进去，但是他硬要进去。后来小姐大约让他进去待了10分钟就是这样。那就够了。他出来的时候我听见小姐说小姐永远不会再见他。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了，怀特先生。好，现在你马上到楼上去，敲雷切尔小姐的房门，如果没有回答，你用你的钥匙把门打开，我20分钟内赶到。特里又打电话给出租汽车公司，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开到雷切尔住的公寓大厦附近的时候，司机说：哎，先生，那边好像出事了，又是警车又是救护车。特里命令说：就停在这儿吧。付完了车费，特里好奇地向出事地点走去。有10多个人围在公寓大楼门前，特里小心地走过去，站在2个胖女人和1个老头的后面。一个女人说：担架出来了。老头说：连头带脚都盖住了，那只意味着一件事。胖女人说：太可怕了。另一个胖女人说：哦不，你瞧那儿。特里从2个女人的肩头望过去，看到2个警察抬着另一副担架从大门里出来， 和刚才那个一样。 老头幸灾乐祸地说： 嗯，连头带脚都盖住了。 一个女人问：他们这是怎么了？我是说他们怎么会…… 一个手里抱着书本、满脸雀斑的女孩抬头望了望2个女人说： 有人说那男的先杀了那个女的，然后自杀了，用切肉的刀。他静静地补充着说着： 哎，他们干嘛要这样呢？特里自言自语道：这么年轻，太可惜了。说着他转身走开了。他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想：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这么鲁莽，事到临头只有一死了之。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